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奇情悬疑多人有声剧《半妖司藤》，作者尾鱼，由墨叶神隐领衔演播。第24集，黄婆婆。传言里说，半夜三更，那深山口密林东，时常会出现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婆婆，烤的一手好饼梅干菜，猪油青肉末料酒白糖搓揪擀，薄薄的面皮上再抹上一层香油，一下烤桶香气四溢呀。过不了多久，草丛里稀稀疏疏的，忽然就出现了一个衣冠楚楚的男人，中山装或是长马褂，干干净净的，还夹着一本书，有时是个大姑娘，学生装，戴发箍，挎包，又有时是个碎花衣裳的小媳妇，挎着小包袱，哭哭啼啼的要回娘家，都是妖魔鬼怪，自以为不露马脚，坐下要一碗豆腐花，嫩白豆花，放榨菜，木耳丝，紫菜虾皮，淋麻酱香油，就着梅干菜饼吃得舒心舒肺。而黄婆婆坐在边上陪他们唠嗑，唠着唠着会突然一声暴喝： 妖孽，还不现形。 而那对面的男人女人，不管怎生皮相，都会刹那间腹痛如绞，面目狰狞，叠碗一推倒地翻滚，挣扎之间就现了形。有时呢是只野兔，有时又是臂粗的蚯蚓，五花八门的，通通败在黄家的法术之下，道友窥不了天机，众说纷纭，还有人传得煞有介事。你当黄婆婆烤的是普通的菜饼吗？啊，非也非也，那张饼就是个阴阳八卦，分双鱼，而抹油的手势就是个降妖符啊。黄家在江浙一带那是大大有名，1946年秋山镇妖特意去拜会了黄家，请得当时的家主黄玉助阵。后来黄玉随秋山一道入了蜀，就在荣城老街安身，道门中人都以为黄家还在旧居，现在才知道，原来十几年前黄家后人就起了黄玉的骨灰回原籍定居了。黄家这套降妖的技法是传女不传男，第三代没有女孙，算是僵绝。所幸黄玉的女儿还在，受衣钵后呢改回母姓，叫黄翠兰，年近八十，瘫痪在床已有十年光景，脑子倒还清醒，和苍红观主通了话，说得相当确切。 嗯，藤纱是可以解的。 一时间大家简直是欢欣雀跃了。黄翠兰说，狐死守秋，落叶归根，藤条的衰败折落一定是断在藤身附近，以其烂腐之后入泥护根，也就是说藤有回根的天性，想要救王乾坤就得善加利用这一点。所以想解藤纱，要准备四面内外都被土给封住的屋子，造成是在地下的假象，屋子中央用朱砂画出八卦，王乾坤居中，各派外围围坐，身边放一香炉，里头盛着道观香槽中常年累月积下的香灰，再插一根淋了火油的藤条，接下来就要请各派各凭技法以符咒动喝催动。藤丝离开王乾坤的身体之后，误以为是在地下，必然会就近先附藤条，等的就是这个机会，立刻点火烧朱砂符纸引燃藤条，只要烧尽，王乾坤倒是自会安然无恙。突然之间这场聚会就变成了华山论剑，黄翠兰不是说了要各凭技法吗？ 苍红救命观里的小道士布置房间挑土折腾的时候，诸人真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啊。要说这些个符咒确实是背熟画熟做熟的，平时施展那就是个热闹的仪式，如今动真格的，自家法术灵不灵，压不压得过别家，就要在此地写真章了。转念一想，死马当活马医，若是不灵，也是太和山的小道士遭殃。日落时分，一切准备停当，各家各派挨个进了房间。机会难得呀，有弟子的都挑了一两个得力的带进去，想让徒弟瞧个新鲜。师大的教授白金没进，他的理论是一堆堆，但的确没得到过什么祖传技法。同病相怜的还有严福瑞，这么重要的当事人还是秋山道长的弟子，就是因为没正式入过道门，福王乾坤进去之后就被赶出来了。眼睁睁看着太和山的弟子关上房门，心中好生惆怅了。月上中天，严福瑞和白金两个坐在屋外的台阶上等消息。白金真不愧是学术型人才，用脱线板接了电源出来，一边跟严福瑞说话，一边用笔记本上网搜寻关于藤的一切信息。严福瑞详细讲起了前两天自己屋子外头藤条抽长的事，描述树上倒垂的花莲是多么的好看，又讲司藤的穿衣打扮，讲了半天没听到白金应声。转脸一看，白金眉头紧蹙，也不知道在想些什么。严福瑞拿手在白金的面前晃了晃道：“ 白教授，白教授。” 白金问他：“ 你觉不觉得很奇怪啊？” 严福瑞听不懂：“ 怎么很奇怪啊？” 黄老太太既然知道怎么解藤纱，说明藤纱曾经被人破解过，或者藤纱的解法已经传开了。既然这样，用藤纱对付王道长有什么意义呢？ 严福瑞没怎么听懂白金的问题，又不想显得自己不懂，跟上去问道：“ 有什么意义呢？” 白金说：“ 你把你们走的时候他说的话再跟我重复一遍。” 严福瑞想了想， 他说：“藤纱十天之后不治，让王道长的师父召集四道门九道洞九条街里的人救他性命，如果道门没本事，就让你们去清晨给他磕头，他或许会心软的。” 白金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当时各道门讨论的时候，严福瑞也把这话重复了一遍，话一出口大家都炸开锅了。齐云山的刘鹤祥先生激动地说：“这妖怪简直就是痴心妄想，让天下各大道门去求他，做他的千秋大梦去吧。”空同洞的柳金鼎先生当时也拍桌子大叫说：“胆敢挑衅道门，必定让这司藤有来无回。”说这话时，他一颗光溜溜的秃头越发的光亮可见，当初他妈妈怎么想到给他起柳金鼎这个名字的呢？还真是太形象了。白金觉得司藤的话值得翻来覆去的推敲，是不是司藤的最终目的其实根本就是第一句，但是他用的第二句的磕头求救成功的激起了众人的怒气，让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道门的荣誉，而忽略去想第一句背后可能别有深意呢？白金的心慌慌的开始乱跳，他紧张的想，如果我是司藤，我想对付各大道门，但是我在青城山只遇到两个无足轻重的小道士，我怎么借助这两个人把道门当中的人一网打尽呢？没错，第一步当然是所有的人都要集中在一块儿，让王道长的师父召集齐四道门七道洞九道街的能人救他性命。白金猛地站起身来问严福瑞：“ 太和山管事的人呢？” 严福瑞愣愣地指着屋子：“ 苍红观主， 带着几个管司的徒弟进去了呀。 何止苍鸿观主啊，各门各派进去的都是精英，他就是要瞅着这个机会来犯，如果到时候大家全无防备，那几乎就是聚歼的节奏啊。白金的冷汗层层而下，今晚月色不错，很亮的一沟，云也少，稀疏的像拉长的一缕雾一般。白金的脑子里刹那间涌入无数的场景，他觉得下一刻整个太和山会漫起遮月的乌云，而在那滚滚的云头之上站着的正是那个一脸狰狞的妖怪。白金拎着严福瑞的衣领把他给拽了起来， 快让观里的其他道士都做好准备，有什么法器都拿出来，有什么想要伏魔的符咒都画在屋子外头，门上窗户上都画，快点。 前九天王乾坤都是最紧张的那个人，偏偏到了最后一天他却释然了。此刻的王乾坤正坐在八卦的中央，前头是三直横乾卦，背后是三剑横坤卦，八卦方位各自有人。苍鸿观主拿的是天皇号令，张少华真人是雷击木法印，马秋阳道长是令旗，尚书赤照万神，刘鹤祥先生是布钢毯，柳金鼎镇金钱，潘其年摇宝葫芦。所有人之中，以沈银灯和丁大成的法器最奇怪，沈银灯面前就真的摆一盏老银花之灯，丁大成则一直在拨铜算盘，拨珠很重，随手一拂铿锵有声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